名字，现在终于没什么悲伤字，参加谁的地位如何，自动的我的下一个，我的只有两个，全班的礼服只是你一个，全部单子是最强的，身上的我不要几个， 在你思念要化去，请假不忘记思念的回忆，我记得你照着我下去，

山河交警温馨提示：城市道路车辆行人密集，交通安全风险大，请货车驾驶人在城市道路自觉礼让行人，转弯时减速慢行，注意观察周边其他车辆和行人，切记违反交通信号，杜绝闯红灯。国道省道车流量大，交通条件复杂，请货车驾驶人在国省道上守法守序通行，切记超速超载，杜绝逆向行驶和强超强退。 打鼓像一个女摇滚战士，她一袭白裙，安静地弹钢琴，顿时又变成了女神。一起来听到邓紫棋带来 My Secret。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 当烛光的阴霾散落。 台，见证我骄傲的存在。我在云海，用力的让梦想盛开，唱响我的未来，我的舞台，自己主宰，燃烧沸腾的血脉，无所不在。

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欢迎回来，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着你。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呢，叫做潇潇。潇潇的演绎甜美活泼，在 MV 当中的表现也非常的惊艳。潇潇的声音很干净很自然，但是有穿透力。一起来听到花，来自潇潇。 我躲在花园里沉思，穿起了花衣服，花儿成了她的保护色。她买了多余的匣子，捡起了 confidence， 冲洗了发霉的皮肤，你风干了，我可以见你。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，然后再从你回忆根除。Are you falling love again? Then she said， 等着花儿一动念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。Are you falling love again？ 某一天那花园是他所想起的空间。他走在花园里沉思，突然间 disappear， 花儿曾是他的保护色。他甩了橘子柳橙汁，单纯的多喝水，梳洗了天然的发丝，晒干了， 可以见你。他说 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原来的模样，然后再从你生命里删除。 Are you falling love again？ 但是 sad，等着花儿一动念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。 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， But now 花园是他所想起的空间。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， 每一天走出花园，他穿着单纯的 T 恤。 星星是否能多一点，让我能看见黑暗中浮现你的脸。这一刻时间能否再静止一些，让我的任性坏脾气准时上演。不见不想见面，不懂怎么你用

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周慧。提到这个名字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她的声音非常的干净有纯度，嗓音空灵且清澈，风格呢却是又朴实无华的，与生俱来的音色里集合了美声的精华。周慧的歌你会感觉她是在笑着唱歌的，一起来听给我一个吻。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，吻在我的脸上有个爱标记，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，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，虽然等着你眼睛你不答应，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，不伤心。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，被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感激，给我一个吻不吻也可以，被吻表示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 叫做其实都没有，来自杨宗纬。在这首歌曲当中，没有复杂的乐器，过多的和弦，大的起承转合，分明的层次，也没有转音，没有飙高音，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和力量，哼唱出一个故事，一幅画，一段心路历程。一起来听杨宗纬走过的这段心路历程，其实都没有。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，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，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，芳芳有大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， 始至终依然一个人生活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饰演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，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折磨我，后来看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 世界知道为何我 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在问题，你在生活， 这是唱痛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真的是大咖，他叫做凤飞飞，他跨越了三个年代，而在每一个年代他都可以顺时而变。70年代呢，他是琼瑶式电影主题曲的主将，那个时候他的音乐风格单纯明朗浪漫。到了80年代呢，他在自己演唱的歌曲里加入了西洋的曲风，这个时期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动感热情。90年代他传承了台湾本土歌谣，这个时期他的音乐风格深情成熟。一起来听到凤飞飞带来的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。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怎么不是为了他。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骂，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对着你把心来挖，让你看上一颗迷心里可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一定不假，我的眼泪为了你流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想着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骂，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对着你把心来挖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看我心里可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泪为了你流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 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胡彦斌，叫做新的未来，歌曲配上简练明丽的歌词，环绕和谐绿色的观念，配上婉转的弦乐，加上胡适情歌的唱法，使得歌曲具有了无限度的呼吁，呼吁你我在绿色环保和自然的和谐路上努力不留白。一起来听到新的未来。 轻轻风弹走着天籁，每颗心跳和弦之节拍，爱绿色的未来，微笑就像深蓝的海，像飞鸟眷恋着云海，地球的梦先而期待，爱身边的感慨，我们一起努力不留白。新的未来无所不在，这世界需要我们一起来。 要被爱。